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小朋友们，上周六呢，妞妞姐姐和七位小朋友一起在世纪坛度过了一整个的上午。我们呀参观了在那里举办的世界古文明的陈列展览，这个展览非常的棒，小朋友和妞妞姐姐都很喜欢。而在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，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。那么在今天妞妞讲故事这个栏目当中，妞妞姐姐来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有趣的故事。首先啊，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百见不如一听。在这次妞妞姐姐带的七个小朋友当中，有一个小朋友名字叫做雨宁。我们呀是老朋友了，以往呢我们见面的时候彼此都会有一番十分热烈的拥抱等系列仪式。今天一早啊，妞妞一到世纪坛的一层大厅，一眼就看到了雨宁。于是呢，妞妞就按照惯例张开双臂，咧着嘴向他跑了过去。可是这一次那一头却毫无反应，只见这个小家伙坐在大厅的长椅上，只冲我这个方向望了一眼，扭头就去跟其他的小伙伴玩去了，压根儿就没有接我这股热情的茬。于是妞妞的笑容和等待拥抱的双臂就这样残酷地被拒之门外。在将近30秒的时间里，妞妞尝到了一头热的辛酸与苦辣。好在啊，妞妞那副架势还是引起了小雨宁的注意，也许是觉得似曾相识吧。小家伙又一次把目光转向了妞妞，很认真地打量了一下。在他打量了9981眼之后呢，小家伙忽然站起来，走到了妞妞面前，很认真地说，你说句话给我听。妞妞虽然是一头雾水啊，但还是很听话地说了一句，雨宁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好伤心哦。不想话音刚落，雨宁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扑了上来，欢叫着，妞妞姐姐，妞妞姐姐。就在妞妞还没有从受宠若惊恍若隔世的状态里缓过神来的时候，小家伙已经搂住了妞妞的脖子，亲切地开始补行我们的见面礼了。在繁琐的仪式之后，小家伙很认真地望着妞妞说，妞妞姐姐，你戴着帽子头发也不一样了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幸好幸好，一听你的声音我就认出来了，你就是我的妞妞姐姐。哈哈，妞妞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啊是前两天为了一个节目的需要而烫了头发，让这个小家伙认不出我来了。不过也许是为了安慰一下妞妞吧，小家伙随后就凑到了妞妞的耳边说了句，妞妞姐姐，你这个样子好看，我喜欢。嘿嘿，妞妞顿时啊把刚才那30秒抛到了九霄云外，感动得无可无不可的呢。这就是妞妞和雨宁之间发生的百见不如一听的故事。